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啊， 是呢，即係讲理想我有咩错呢，即係讲阿桑南会有错啦，係咪先，冇错囉。 係。 嘩你就算犀利呀，第一次嚟呢不过足三集。 我驚大家悶呀。 我会分好多集出嘅，放心，我唔会话可能連續呀，可能幾集啦，我唔知。总之出街等我安排 ,ok? 好、okay、 嘅。咁亦都系啦，同上个礼拜喂唔知几个礼拜啦，上次讲个善长啦呢位叫做 ,ok? 咁你去得东莞做嘢就冇可能唔买桑拿。 系。 首先讲下去开边几间桑拿呢， 桑拿呢就 喂你上平。 上平呢主要两间。 嗯。 一间君 X。 嗯。 或者 X 月 系 啦。咁一系呢就 最出名啦。 富 X 或者 X 号。我系主要因为同嗰个叫咩呀，嗰啲叫咩呀死啦，嗰啲叫咩 主任 助理熟嘅啫。 嗯。 咁而讲真呢，就另外你话东莞有啲都有去下，但係就比较少。 有冇去长安嗰啲 桑拿？我从来未搭咗个长安。 OK。 即係我就係常平同埋万江，因为我做嘢嗰间厂喺万江附近。 万江有冇桑拿呢？ 有，不过就我淨係识一间叫尼罗 X, 或者尼 X 河。 OK, 冇嗱呢啲。 比较贵嘅。 首先比较贵嘅，但冇人听过，你讲下呢间场先。 呢间场呢就佢整到好似嗰啲埃及咁样一入去，咁跟住就好大嘅，喺嗰边算系即係比较豪嘅。咁入到去最平就800。 最平800。 跟住呢就千几。有啲导师系1600。系有靓女嘅。但系呢都以豬跑為主喎。 都會豬跑為主。 係啊，千幾嗰啲你都要，但佢有陣時900都有啲後生啲囉。但我就我聽講下，唔好意思啊，自己就未試過1600嗰啲，就功夫係好好嘅。但係呢有啲年紀嘅。 點為之功夫好呢？ 我可能係即係。 擔得好啲，個個識擔㗎啦，擘大口就擔。 可能唔係嘅，有啲技巧嘅呢個事實。 咁係。 係呢，即係有分別嘅。 同意。 咁因為我冇試過，我又唔敢講。 又係18色啊。 但應該係啦，又係嗰本嘢囉。但係嗰本嘢你都有好有唔好㗎嘛。咁有啲即係佢可能係入戲好多啦。 膽拖擺上樹㗎啦。 嗰啲啦，咁然之後即係有鑽啊又繩啊。紅繩都聽過嘅，我未見過。 繩都有。 有。 OK。 咁同埋佢係特別啲嘅。佢有水床兼有浴缸嘅。 OK。 呢樣嘢反而係好啊。因為呢浴缸鴛鴦浴呢有唔同感覺嘅。 因為呢鴛鴦浴我第一次玩呢其實喺澳門。 哦 ,ok, 咁佢係用你塊鮑魚幫你沖涼㗎嘛。 係。 咁因為拆都當然唔係拆你，有啲地方拆唔到就唔可以啦。咁通常佢係可以用鮑魚拆到佢都拆㗎嘛。我覺得越拆越污糟，唔知點解。當然啦，有啲網友個個網友 大家喜好唔同。 喜好唔同啦咁樣。 咁主力都係喺上平嘅。 上平多啦咁樣。上平咁你又講下 X 號啦。 X 號呢就其實冇真係你話純粹係因為同嗰個咩熟嘅啫。咁樣就佢有個特別呢，就係啲女呢都轉得快。成日都有唔同。但係呢 ,X 號呢老實講，如果大家話好熟呀咩呢，唔係好建議大家去。因為呢真係豬跑為主。 唔係喎，喂。 X 號啊。 有喎，成日都話啲 X 號好，我咁唔緊要 佢。唔係 ,X 號有好嘅，但係好難見嘅。 咩價錢好呢而家 有。X 號就平啦。X 號呢就由最平應該係 300零。 300零。 咁得。 唔得500-600啦。 都500-600。 我500-600算，因為我唔知係咪東莞呢啲都算係咁嘅價錢。 因為我上次去一次長安呢，咁有啲女呢叫培訓妹呢係300。 冇啊，冇培訓妹嚟㗎。以前加100。 OK。 應該知啊。 我知。 咁跟住就佢就應該就500-600啦，600-700啦，800-800啦，900-1000咁樣囉。 就又係咁樣㗎啦，一睇你係大爺咁坐喺張。 唔係佢哋就全部都即係佢哋就會行嗰啲 catwalk 啊。 catwalk, 有啲喺房入面揀㗎嘛，呢個返去揀嘅就 其實主要喺房揀。行 catwalk 反而就佢就係三個時段嘅啫。 我就來自遼寧，我係乜乜幾多號咁樣啊，咁樣㗎嘛。 喺度轉個身咁樣嗰啲啊。 兩個身，哎呀我嚟隻大年，我又唔知乜乜咁樣㗎嘛，係咪先。 咁呢間就 呢间个房好，房靓。如果你即系个个人系要非常干净咧，呢间会好过君 X， 仲好君 X。 君 X 啲房唔得。 但系讲真啦，你唔喺度瞓嘅话就唔需要。当然啦，可以喺个房。 因为我咧成日要带，即系有阵时带啲客咧，佢要过夜，咁啊顺便嘅啫。咁样咧就房嗰个要求高啲。就如果房要求一高，我就去付 X 啊。 OK， 使唔使加钱咧？ 11点后好似我记得是11点后唔使加。 唔使加钱。 11点后唔使加 钱。咁如果11点前呢 ?11 点前你就要磨到11点后或者加钟。 我、加钟加 加到你11点开到个钟为止。冇得话加几多钱，一系你就自己畀200几蚊。 OK。 係啊。 OK， 咁或者自己租酒店喎。 咁咪等于租酒店啦，做乜鬼呢，係咪 我有时佢鍾意，我自己鍾意 租酒店㗎。因为我成日觉得桑拿危好多㗎嘛。 哦。 危好多㗎。 係 我玩開長安有啲唔好玩開啦，玩一次啫，其實佢哋可以過夜㗎喎。佢哋講嗰啲長安可以過夜。 點樣過夜呢？ 俾 double。 係一定得。你包同，但係幾多點我又唔記得，有冇限制幾多點。 好似10點都後又係10點。 好似係。 唔知11點10點都後。 總之就你相中佢咪過夜 囉。咁、可以係佢就 係。咁相中你諗下相中包1600囉。 係囉 ,1600 囉。咁最平嗰啲1600啦，就話有啲。 相中就好似你真係起幾多 Q 就幾多 Q 㗎啦，聽 唔到。人哋有幾 Q 囉，佢都當然又做晒所有18式做晒啦，第一次。跟住又。 但人有極限，我成日覺得。即係極限係男人度㗎嘛。 唔飲酒嘅話，其實講真，喂，我可以好多次喎。唔飲酒好多次，飲咗酒我就差啲。好多網友都係㗎啦，其實係咪先？即係我成日咁講，點解我要過夜？我有佢理由㗎嘛。 係 我喂，你今日同你見到我飲第三罐啦。係佢個零鐘頭飲三罐啦。如果我出去劈酒，更加唔係咁樣㗎啦。而家已經半打啦，話聲你聽。即係我會 牛哥同你飲酒，你係咪一每要飲半杯嗰啲人嚟㗎？ 我唔會㗎，我除兩㗎就。你放心啦，我唔會懟冧，我唔鍾意懟冧啲網友㗎，或者懟冧啲朋友㗎，唔好玩㗎。即係呢啲留返阿思君啦，思君好撚鍾意懟冧啲朋友㗎，我都攞啲契弟。我都攞啲契弟㗎，我呢啲我成日鬧過好多次。嗱，唔緊要啦，係咪？個人個諗法啦，係咪先？我就 佢中意磨到三點嘛。 佢中意磨三點啊！我12點鐘又嚟，我零時10分我碌嘢自動起身㗎嘛，係咪先？我講咗好多次㗎啦。 我啲朋友又係 我就鍾意。過夜，咁一樣我日飲咗酒唔得， 係 唔係好得，咁一定要係可能瞓到三四點啊先可以嚟第一 Q 啦， 有個過程要， 要有個過程，所以有時所以一 Q 嗰啲我永遠都唔得嘅，所以我一定要揀過夜囉，而且我係一個好鍾意呢，好鍾意攬住件女瞓覺嘅， 係 當然啦，係瞓到8點零鐘到啦， OK， 咁跟住嗰條女走咗之後留返四個鐘頭之後我一條友瞓呢，咁其 實係 最撚正㗎啦，我係覺得最正㗎啦。咁就咁我又問一下啦，喂，如果係去桑拿咁，譬如房錢係咪有啲免呀，有啲唔免 呢？咁樣嘅佢 會唔會包餐食呢？ 講包餐食我又唔係好知啦，但係呢好多時呢就係基本上我講嗰啲全部就包曬房費，咁就淨係得君 X 呢就分開計嘅，君 X 或者X 月，咁佢呢就係、是、我唔記得房係2278定幾多，咁然之後女係400-500，咁其實你就預咗即係700-800元。 其實啲女都都都都 其實調返轉呢就如果話要去呢最好就係呢間。 嗱，如果我包咗房費嘅話係咪可以過夜呢？首先 唔得。 唔得都要。 佢都係唔知嘅呢點。你嗰個其實佢係分開話俾你聽分開計啫。佢呢就得佢而家好似都多啲女錢嘅，以前好似得一種㗎。咁慢慢變出嚟嘅，咁但係嗰度呢就應該我見過最多女㗎喇，咁另外呢就係啲服裝都係最多嘅，最多樣，你如果鍾意玩制服應該去嗰度，咁同埋呢高又有亂又有乜都有。 OK， 你就會建議嗰度， 如果玩我會建議嗰度。 咁都係你又建議大概有幾點鐘到呢？ 我嗰度啊， 我講講先，我自己去長安玩呢都係一次啫，係咪先，佢嗰度有嘢俾你食嘅，咁有個自助餐嘅，咁其實就算我去佛山，佛山我都玩桑拿㗎，唔係唔玩呀，冇斜 K 咪去玩桑拿囉，很簡單㗎啫，冇喺啲唔撚得㗎嘛 ,ok, 咁我就係咁樣囉，去到就有啲嘢食嘅，有一餐食，咁食完之後咪等睇落去囉，睇完女跟住博嘢就咁簡單㗎。 Full X 係有得食㗎。 Okay， 其實我知道好似幾間場都有得食。 Full X 唔知係咪有我唔知㗎。 嗯，我 其實好似都好多人， 我成日覺得， 但就嗰啲即係嗰啲好濕鳩嗰啲咯。 當然啦，你梗係唔會食啦， 即係嗰啲嗰啲，你話整碗粥即係求其頂一頂肚嗰啲。 啊，整個炒飯咁周圍攞啦，攞嚟攞嚟，係咁樣嘅啫。但係我哋落下肚 OK 嘅一個。 嚇嚇係咯， 係先。咁你去桑拿多定係斜 K 多咧？ 我去斜 K 多，如果自己嘅話咧，就比較少桑拿。 就點樣咩情況你去桑拿咧？一條友。 咁上下啦，即係譬如有陣時晏晝，晏晝又又突然一想，騰咁又唔你因為你話去 K 你都要約要成要呢樣要嗰樣，你唔會一個人走去㗎嘛，咁你咪去桑拿囉，咁但係你話我因為本即係桑拿呢成個流程呢係太過機械化，即係喺我個角度。 但係啲網友就唔同㗎喎，因為有佢 唔係最但係最 好多嘢玩 喎。係啦，但係最底就其實係桑拿嘅。 點解呢？我唔覺其實我唔覺。 嗱，第一你如果去 K 幾多錢啦？ 嗱你桑拿最貴啦，我可以同你博下你啊。桑拿最貴都要有千二千三啦。 桑拿 一個過夜 double 就二千六啦。 唔係你唔好講過夜，你譬如你如果兩個鐘頭你可以兩下嘛。你得可以多啲添，你得可以多啲。 先講啊嘛。 咁好多人得嘅，即係好，因為我香港啲朋友個個都得嘅，因為佢哋即係九年唔上嚟嘅。 你香港啲朋友係咩呢？喂，十八式唔好轉都唔撚使轉啊，擔你咪撚擔。你量都可以，最好又衝都唔撚使衝。屌你老母，平啲人做一跳先。啊，跟住自己衝起完之後，攬住一陣間又做一跳，梗係得啦。喂，咁你冇唔好玩啊嘛？斜 K 有個好處就係我有。個零鐘頭去培養感情，自己呃自己㗎嘛，我一路冇變過，一路我都咁講㗎，點解我鍾意斜 K 多過桑拿？除咗嚴打之外，我慢慢可以講下點解桑拿危險好多啦。喂，斜 K 真係唔同，我可以有幾個鐘頭去培養感情㗎嘛，呢個我可能喺個場裏，因為嗰條女打咗 K 輪啦，你可能鍾意，即係我撚鍾意 嘅， 打個場就打 K 輪 ,friend 到唔 friend 啦，女朋友 feel 啦，跟住咪帶佢去博嘢，喂，開心好多㗎喎，講真。 係啊，呢個係事實。 咁樣譬如如果我喺深圳，我最貴嗰度過夜都係千五㗎嘛，但係如果唔係過夜我一千㗎嘛，飲酒五百都係千五。 嗯。 OK, 酒店就三百都係千八。咁如果我就係、是、我計埋過夜都係二千。 係。 請曬龍啦二千。OK, 如果譬如我係桑拿我要過夜。隨時二千幾， 唔使你桑拿你 千二蚊嘅過夜， 咁你攞件一千嘅，一千都好頂啦，好多好多場。咁你 但係我點培養感情咧？ 喺個問題就喺度啦，即係個問題就係話 短短嗰幾廿分鐘咧， 唔係因為咧， 我唔會有感情出。 我自己覺得咧，就係 K 咧，你可以話嗰條係一條女，但係桑拿咧，嗰個係一個技師，佢係同你做服務， 係咯， 佢仲即係我自己咧最怕桑拿咧。就係嗰條即係嗰個技師呢，就可能怕投訴係咩呢，佢就會攞住本嘢。嗱而家就到呢、這個。我係覺得唔得㗎。 我第一次喺常平玩就係啦。嘩我呢個空都呢個上買上樹㗎。你講埋出嚟呢個係買上樹㗎。 而家呢就嚟個熱情擁抱啦。 即係要多鳩魚都。 咁然之後即係譬如我成日呢就話要勸喻佢，喂唔好搞呢啲。即係同埋有啲好特別嘅啲招式我係唔要嘅。咁佢呢仲要。 即係我就要求嗰條女冇讀龍轉㗎。因為點解我要打 K 輪喎，屌你老母。 但係桑拿係唔會打 K 輪㗎嘛。嚴格上。 我搏佢嗰時候會㗎。 咁佢唔俾嘛。 俾㗎我幾次。 你俾你叻啦。 幾次俾喎。 多數都唔俾嘅。 係咩？ 我經驗啊。 OK, 我經驗就我唔多啦，但係我真係好 多次都唔俾嘅。 OK, 我可能因為我好啊，我係唔需要轉啊。 是 啊咁樣我唔需要轉啦，佢會覺得咦唔錯呢仔咁，好啦我嚟咁樣囉。 我都唔需要轉㗎，但係佢都唔咩。 都唔冇辦法啦。 咪算啦，真係。 咪算啦，人家入完啫，咪先聽下，可能我有搵啦，咪先。 即係我仲有間喺大朗㗎。 大朗嘅真係喺淡水嗰度係咪？ 唔係唔係，大朗其實常平隔嚟㗎啫。 OK,OK。 有間叫天 X 或者 X 域，嗰間呢又係比較好啲，但係呢就嗰度有個特別。就係而家可能少啦，佢嗰陣時呢就有個好似類似啲水池呢，咁就穿啲 bikini 喺度即係濕水咁俾你揀嘅。我記得就試過一次。 穿住 bikini。 咁就好旺嘅。但係我聽講而家就唔得。因為太耐啦。冇咗呢樣嘢囉。 即係我記得我以前呢試過一次。 但我知道出名比較即係口碑好係呢幾間。 即係我又講我有一次好好耐以前㗎啦。我仲喺阿蕭生嗰度做節目嗰時候呢，咁做緊節目嗰時候呢，我就去咗一間呢 嗰啲女仔呢係扮日本 AV 唔係 AV 妹 cosplay 喔、哦、 扮不知火舞咁佢又會將把線掟去你嗰度嘅，當然唔會好緊大力咁掟啦，飛把線過嚟你嗰度嘅，扮捉曬一樣嘅。咁、啊、我都去過呢啲場嘅咁、啊、樣。啊、我覺得 Sona 就會可以玩到呢啲嘢，但你話啦，想話培養感情難好多咯， 好難講，因為每個人 即係自己呃自己都唔得啊。即係哇，因為嚟到你係擔，咁同我去撳鐘仔冇分別啫。我不難街唔得咩？ 唔係因為咧，我啲有啲香港朋友咧，即係少上嚟嗰啲咧，佢哋就會中意 Sona 嘅。 因為我覺得後生仔啫嘛， 唔係佢哋會覺得咁嘅，佢哋就話：喂，我去到桑拿，譬如我平啲700蚊 ，at least 兩次， 嗯， 咁如果我陪你飲，又要俾先俾四嚿，佢本身可能唔中意飲酒啦，嗯，咁然之後又嗌條女有幾多再幾多，佢覺得貴好多好多，呢個係大部分人咁諗嘅其實。 喂，我就成日聽嗱，我又可以同佢唔係同你搏嘅，我自己本身嗱個睇法係咩咧？即係你係咪過夜都好啦？ 啊、 如果你是假設你是七嚿水兩個鐘 ,Sona, OK, 咁啊唔好你嗰啲房嗰啲茄哩瓜啦。如果我哋去一間斜 K, 唔係七嚿水唔係代表冇㗎嘛。一 Q 七嚿水已經隨時已經有啦。你去平啲我哋去沙灣四嚿水一 Q 㗎喎。咁飲酒三四百佢跟團嗰啲250蚊飲假酒嗰啲啦。咁你都250㗎喎。咁你加埋500-600蚊，你隨時平撚過你去 Sona 㗎喎，你都可以㗎其實。但係咁樣你話 Sona 平其實根本唔係平㗎嘛。尤其是而家你一個嘢就好撚恐怖。就好恐怖，因為700就變千四啦。而且700嗰件女喂心諗都唔方好啦。唔 係㗎 ,Sona 有特別㗎。 即係我嗰次啱最近嗰次啦，長安嗰次定係死喺邊度？計長安嗰次啦。我揀件，我見到嗰啲女，啊唔係，我去佛山嗰次，喂，八嚿水同四嚿水啲真好撚柒遠啊！我睇佢真好撚遠啊！喂，四嚿水啲唔知500幾定400幾嗰啲得兩件嘅啫， 哇！佢通常都 撚到， 通常揾兩件禽獸出嚟， 哇！兩件 話俾你聽，其實冇呢個價錢。 你真係搞就搞啊！你不如搞嗰啲，我不如打飛機，我專門打飛機。咁我咪好似咁，唔知揀兩件800定1000，我唔記得咗啦。喺佛山，嗰陣喺佛山，同啲網友，嗱啲網友咪揀咗平嗰啲咯，揀炒。唔 係嘅，中意咪得咯。我有個朋友話揀個好耐冇發事嗰啲咧，睇就知嗰啲咧。佢入到又嘩咩招呼有啊 呢啲佢一路向西講法、 啊、 我話聲聽千祈唔好信話聲聽嗱我唔敢話小生嘢呀係咪先有啲人話我抽佢水呀喂好老實佢要圍住個客嘅佢你會投訴佢嘅、 啊、 你400嘅喇口喇面嘅佢十年唔發事嘅佢俾咁嘅招呼你佢、 啊、 一日都有客嘅佢一樣俾咁嘅招呼你今日你會投訴佢㗎嘛話聲嚟聽佢唔敢唔俾招呼你㗎嘛佢邊間場都係㗎啦係咪先成日話哎呀豬閪嗰啲會師傅好啲唔好信啦睇戲囉睇戲囉你睇下我啲實戰嘅實戰係話聽人唔會嘅、啊、因為你會投訴佢㗎嘛投訴佢 有投訴機制 㗎嘛係咪先咁第二點解我唔鍾意玩桑拿危險喎 是 即是講真當然啦其實都唔危險嘅我可以慢慢講俾你聽而家正常嘅途徑嚟講係呀係危險嘅。 係 即係如果我哋喺間卡拉 OK 咪捉到唱歌咗喎。 係 公安上嚟數唱歌咗嘛呢個女仔。係呀我嗌佢嚟陪我哋唱歌唱歌咗喎我唔係什麼不道德嘅交易㗎喎。冇問題㗎嘛。 你唔光珠就得啦。 你去桑拿你嗰兩個鐘頭做緊乜嘢你一入房已經光珠啦。係先你係在兩個鐘頭之內你是隨時被人一上來拉到你就15日行政拘留的了、啊、你仲夠緊你解釋不到的一個兩個鐘頭一上來一掃那你就拉東西 了、 啊、是但是如果我們在卡拉 OK 只要不光珠喂也都沒有毒品 OK 喂有什麼問題啊 是 我做四個鐘頭都沒問題我做十個鐘頭上來就上來上來就煩下我而已驗下尿東西頂曬籠的好安全的我不會15日嘛我都是被人煩過個零鐘是悶咗啲啫咁我唔會咁大鑊㗎嘛。但係桑拿危險好我覺得桑拿危險就危險喺呢度。當然而家桑拿其實 台底俾晒㗎啦，話聲你聽，拉嗰啲做樣㗎啫。 都有做樣㗎、 啊。都有堅嘢。 都真係有俾人拉㗎。 都有堅嘢。但係講真講安全點會夠斜機安全。而家斜機因為而家大陸人大做過啲好嘢㗎啦。咁而家呢去男女朋友去租房㗎。 是 男女朋友租房就如果冇咗嗰個男女朋友唔可以租房嗰、那個嗰、那個咩嘢。 唔識名字都得㗎喎。 係呀咁我話啱識返溝返嚟㗎囉。咁至於嗰個你肯登嘅身份證而且死老豆老母都唔好話自己叫雞其實佢錯你唔入㗎。 係。 錯你唔入㗎。你最驚係咩係俾人跟到你呀。 同埋其實無端白事唔會咁坐你。 唔會咁坐你 㗎嘛。嗰啲擺明係做你 的。尤其是如果我去啲 四星至五星嘅酒店我驚乜鬼嘢。安全到震啦講真頭先我去啲唔安全嘅酒店。喂大佬至於我認識呢個㗎喎我認識㗎喎講真佢良家婦女唔係佢有身份證㗎佢唔係偷渡㗎喎。喂我冇問題㗎嘛。喺桑拿大撚鑊啦點解釋呀呢間場唔係酒店嚟㗎喎係一間揼骨嘅地方嚟㗎喎我先聽。點可以點解你兩個撚樣一男一女兩條肉蟲呀 會咁揼骨嘅呢 你點樣同我解釋呀咁佢15日抵啦你死啦嗱當然我唔係嚇啲網友ok 其實俾人拉嘅機會都好少嘅啫係你只要睇下大陸啲電視通常都係話今日簡直今日最新聞啦你成日睇㗎啦定係嗰啲今日關注嗰啲啦咁我話我哋去放蛇就見到間場嗰啲女有幾百件女定係睇女呢都四五四六六七個嘅咁嗰間場嚇似雲來嘅跟住你去報公安咁跟住下次再去拉呢就拉多幾件成間就得幾件當然佢全部都知啦。 七個 每次都係咁交差七個就算咗。 係呢 magic number。 係囉就交差呢七個已經連埋男連埋女㗎囉。女都唔止啦。咁當然我都覺得係某程度安全嘅。但係講真你話呢啲話會唔會話奶嘢呢尤其是唔係可能係國家委派落嚟中央委派落嚟嗰啲拉你。你真係奶硬㗎嘛我覺得呢樣危險啲囉我自己覺得囉我唔會反對我就唔好玩桑拿啦但係講真係比例玩斜K同桑拿係桑拿危險啲同埋一樣嘢如果你譬如話你要鍾意玩啲企街嘅企街危險就係乜嘢呢喂其實有人跟你 係 有人 唔係企街危險俾人做 但俾人做 就唔係俾差佬捉你嘅差佬冇可能捉到你嘅。 有可能。 唔係個問題就係個差佬唔會咁捉你個差佬嚟捉你嗰啲係得做你㗎啦。 係囉係囉係囉。即係譬如見到你同一架車嘅跟住問你囉你答唔到佢連咩名都答唔到嘅話呢其實某程度你難解釋㗎嘛。你難解釋就某程度。 唔係因為呢佢知道呢一搞你煩你就會揞錢㗎嘛。 係囉。 就係咁多啫。 咁佢講緊斜K永遠都所以斜K同桑拿我都斜K 即係叫做有個牌頭嗰啲呢衰極有。 桑拿同企街街桑拿安全啲啦我會講覺得係咁啦但係喂講真點解唔係一樣安全啲嘅啫。喺我計嗰條數嚟講桑拿同斜K價錢差唔多㗎咋。或者呢當然啦你冇辦法啦你係諗住玩埋啲400-500蚊嘅開大場咁冇計啦。 但係有啲網友又唔飲酒。即係純粹要出嘢嘅我咁佢又有佢諗法。 當然我會認同嘅即係有啲網友甚至係鍾意鍾意溝女嘅。 係。 佢諗住係就係去到間場嗰度斜K溝條女。溝撚咗佢。 純溝 DJ。 純溝嗰隻雞。 嗰條女。 嗰條女。咁博免費閪屌第二次。 有啲咁嘅事。 有我眼見有好多呢啲咁添。 咁靚呀真係。 我有一個網友第一次帶我去上沙灣咁佢嗰班朋友呢就溝溝曬嗰個媽咪啲女真係溝溝曬 嘅媽咪叫喂大佬你唔好再嚟啦 溝溝曬咁溝即係嗰啲女呢即係就後生仔嚟㗎嘛溝啲就全部帶病曬啦咁跟住咪餅撚埋餅撚埋囉咁餅撚埋嗰啲過可能三四個月玩完咗屌返埋開工囉真係咁樣喎但嗰啲是咩呢可能唔係唔係屌嘅因為要溝佢嘅時 間。佢都要付出㗎要俾錢㗎。 都要時間㗎。 佢另類俾錢啫。 俾錢啫。咁就為咗咁佢唔使俾錢。都有我都見過呢啲咁嘅 case 好多。甚至乎今時今日嗰個媽咪呢就同佢講過上山嗰個媽咪出化撚咗啦。化撚咗啦。阿牛溝呢件啦。嘩屌你同佢講就得你同阿達講就得你同阿達講就得你同我講我咁唔緊窒仔真係有今時今日有㗎上山杯點解 咩咧？就是、上山妹以為我會溝佢，即係咧啊！呢件另外一件飯盒，上山妹就以為我會溝佢， 啊、okay. 就因為呢個媽咪怂恿我去溝佢，佢又覺得呢、這個佢我會溝佢咯，所以咪屌你對我對我非常之好咯，即係好撚多嘢、啊。但係講真，一係咁玩法，我就前遠你玩邪 K 啦。講真，邪 K 真係唔 係我覺得過關，真係過關。啊你首先邪機你預咗嗰晚唔翻屋企嘛，有好多人唔係㗎嘛， 係 即係個人， 唔係我唔會話唔話唔好啦，但係講真 的，但係你問我呢，我一定係揀邪機， 其實你點解呢？ 因為其實個過程 啊，玩個過程， 其實就係玩個過程，因為其實你邪機係有個時間去同佢假都好，做戲都好，乜都好， 有嗰時自己 你係即係有叫溝下㗎嘛，即係又或者人哋黑下佢，你又保護下佢，或者嗰啲嘢㗎嘛， 男朋友 嗰類啦，咁你即係好過，唔係我就好驚流程嘅， 嗯， 即係 啦， 即係但係好多人都鍾意嘅，我唔知點解嘅， 唔係我嗰啲人我會覺得話，嘩佢嗱你長安啊，你話啲常平啊，呢啲都係做十八式啫，我喺佛山嗰啲做足40几50色嘅。六八式都有啊！話聲你聽，一成個流程 list 曬出嚟啊！幫你除鞋都有一個流程。 係啊， 或者係做到咁撚樣。喂，咁講真，係有啲我有好 enjoy 啊！哇，我好多方法嚟招呼我，我俾嗰幾百蚊好抵。 係， 我啱啊！我有啲咁嘅網友，我唔會話唔好啊，唔啱嘅嚇。但係講真，喂，對個個都係咁咯，其實冇乜特別，係咪先？但係如果你係邪 K。你除非常除咗差妹之後，喂你有好多嘢可能唔同，突發嘢可能唔同嘅，條女嬲鳩咧，或者可能嚟探下佢咧，當然啦，啲好少啦，或者條女好撚串嘅咧，差妹好撚串嘅，你想零舍想懟冧佢咧，想欺負佢咧，嚇，喂你有好多嘢玩法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邪 K， 我覺得抵少少，邪 K 真係抵少少，喺價錢嚟講，如果你又嫌貴嘅，你可以去 即係邪 K 仲有少少。啲咁多啦，即係嗰個不安定啊，即係佢可能佢嗰個點講啊，表現會係點樣？但係你桑拿佢真係攞張紙讀啊，真係 就係咁 咯，我就唔得啦。 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同呢、這個我朋友唔開得名嘅話，即係咧去邪機，喂嗰條女打鳩你都有啦，即係打嗰種方法唔係話真係周隨打你啦，係拍你啦，都好撚大力噶，拍得好撚大力噶，咁樣咁我又覺得。变化 咩都有啊， 乜都有啊嘛，咁都可以试下噶嘛 ，OK， 咁啊，仲冇嘢讲啊 ，OK 啦， 差唔多啊， 喂，大佬冇可能再叫你做第四节，咁好简单啫，我又可以卖下广告啦，咁样，其实我哋有个 Apps 噶，我一个朋友有个 Apps 系专去玩啲桑拿嘅，咁其实咧喺小弟嘅网站嘅友情连接里边咧，有一个唔知 T 咩 C 嘅，你都入去。咁你又可以搵到個 apps， 個 apps 呢係應該有大好多桑拿，你如果去搵呢佢可以幫你訂埋台，同埋有啲咩服務啊咁樣你又可以嘅。 有冇 K 啊？ 有 K， 都有 K。 長安又好似兩間，有東味同東錦嘅，兩間都有嘅，乜 K 就少啲，佢百分之即係全成個長安嘅或者常平嘅 K 桑拿場佢都有嘅。 係咪嗰啲咩 gallery 搖三下咁 樣 ？gallery 搖三下冇錯啦，呢、這個你哋可以裝呢個 app 試下嘅。iPhone 又有 ，Android 又有嘅。咁啊，或者嗰啲再唔明嘅，你就去到我哋個留言版啦，可能佢又得啦，加我個微信又得啦，咁我就會揾佢嗰個朋友直接同你講， 係 嗰件嗰嚿嘢係乜撚嘢啦？因為我玩過一次嘅啫，我玩嗰啲先係假嘅，嗰次都係嗰個網友帶我去，佢自己玩完之後介紹我嘅，可以試下嘅， 係 咁啊。咩桑拿九成桑拿都有㗎喇，邪 K 有兩間喺長安嘅，咁你大家可以試下啦。咁啊，因為小弟桑拿唔係好叻啊，講真。咁有咗嗰個 Apps 呢，你就去用嗰個 Apps， 就唔好問我咁多嘢，我唔識答俾你。OK， 咁啊，或者你哋可以載個聊天室啦，微信聊天室啦，好撚多高手嗰度答俾你。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亦都多謝阿善長啦。 係，冇咁講。 連做三集。OK， 咁啊。緊會有第四集，唔知幾時嘅啫。 好， 好期望好快同你去劈下酒。OK， 好， 好，就咁， 多謝， 拜拜， 好，拜拜。